了解详情敬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阅读记，第八届书香中国北京阅读记，阅读加我一个。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一起了解天气，今天夜间多云转晴，偏北风4级左右，阵风6-7级，最低气温8度。明天白天晴，偏北风4-5级，阵风7级左右，最高气温14度。以上的气象信息来自于北京市专业气象台。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财富大搜索。 这里 财富大搜索。 这里是北京，老百姓手中的存款正在一点一点积攒起来。 工作多年，如何获取稳定收益，规划积蓄，抵抗风险？ 股票、外汇、黄金，聆听金融专家的经营布局理念。 保险、理财、信托，选择适合您的资产配置方式。 FM 107.3，北京城市广播，周一到周五晚上8点， 这里有权威的投资专家，靠谱的理财能手， 60分钟纵观金融市场格局，体会投资理财乐趣。欢迎收听财富大搜索。 本节目由北京市银行业协会特约播出。 听众朋友晚上好，这里是北京城市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财富大搜索，欢迎您的收听，我是主持人香露。首先为您送出的是投资资讯，您将听到以下内容。金融股护盘，沪指重回2600点。工信部副部长表示，汽车产销低增长或许是未来发展常态。前三季度居民消费榜出炉，上海、北京、浙江位列前三位。在股市收评环节，我们将连线专家为您分析今天的股市走向以及热点板块。在财富访谈时间，将和现场嘉宾一起聊一聊个人贷款的正确打开方式。好，马上来关注今天的投资要闻。 财经市场风云变幻，如何能规避风险，快人一步？ 突发事件猝不及防，如何能提前预知，抢借东风？ 欢迎收听财经风云榜。 首先来看股市，受外盘暴跌影响，两市今天大幅低开，随后在金融、地产等权重板块的带动下开始缓慢回升。临近收盘，金融股发力上攻，沪指成功翻红，重回2600点，深成指和创业板指数跌幅收窄。从盘面来看，大金融板块是护盘主力，券商、汽车整车、黄金、银行、地产等板块涨幅居前，次新股、西藏、集成电路、水泥等板块跌幅居前。中国一汽与国家开发银行、建设银行等16家银行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各银行给中国一汽意向性授信共计10150亿元。受此利好消息刺激，一汽系今日大涨。截止收盘，沪指收于2603.80点，上涨0.02%；深圳成指收于7529.41点，下跌0.21%；创业板指数收于1273.60点，下跌0.82%。昨夜，美国股市三大股指重挫，科技股跌幅领先。道琼斯指数下跌2.41%，标普500指数下跌3.09%，纳斯达克指数下跌4.43%。接下来我们来连线北京天和昆泰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的总经理、投资总监陈少杰，请他来分析一下今天的盘面情况。陈先生您好。 啊，主持人好，大家好。 嗯，今天我们的 A 股啊，算是扛住了昨天晚上美股的这个下跌。那您认为这里面有哪些支撑的因素？ 嗯，好的，我们简短回顾一下这个三个基本面。第一个呢，就是目前的资金面，资金面呢，从七天国债逆回购来看是比较平稳的，而且呢，最近也为股权质押在提供制度创新提供资金，应该说这个还是中性偏好的。另外一块呢，就是企业的业绩这一块呢，在下哪周三就要公布我们的 PMI 这个指数啊，这个指数的话，现在我看专家的预测呢，有一点模棱两可，我觉得可能是一个中性略微降的这么一个态势啊，因为它是经济的领先指标，所以从这个情况来看啊，这是一个中性趋降啊，偏稍微偏点淡。另外一个呢，就是风险偏好，风险偏好呢这段时间应该被市场被激发出来，但是呢，这个今天周四、周二的下跌呢，实际上是对于人气有损伤的，所以这一块的话，实际上也处在一个这种波动当中啊，一会儿很好，一会儿呢可能就受到压制啊，所以从这个情况来看，我觉得，可能啊，我们从这个相关的政策吹风来看，应该还有政策的一些利好政策要出来，所以的话，这一块呢应该是中性偏好的。这三个因素来看的话，应该说我们的市场还是有韧性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下，美外市场大跌，我们的这一块自身有这种很严峻的解决股权质押这个危机的这需要，那么本身呢又有主要的一些资金投入到市场当中，那么出于这样一种一个方向上，才能够把这种国家的大利益和一些机构的小利益它是同步的啊，让大家都站到了一个阵营里面，所以这种情况下的话，出现抵抗上的回升，应该说是比较的好的一种态势啊，代表了对后市仍然会有一种政策的期待，还有呢这种资金做多的意愿，还有反弹呢还会有一点延续。但是呢，这种反弹的空间还是我算了一下， 嗯， 可能还是要做一个比较冷静的预估啊。像沪中指的话，2717到2760压力都比较大，这样指数涨幅呢，可能还有4.3%和6%的一个空间。而且的话，从这个 A50就新加坡的指数来看的话，目前指数也很像在进行一个四浪震荡，那后面的话可能就五浪的上冲两下，它的力度呢，是不是主升浪的一个力度？所以的话，应该说也许比我们刚才所说的点位还稍低一点，就会遭遇到压力，所以这一点呢还是要予以关注。 好，我们再来看一下板块方面啊，今天呢受到一汽的利好，汽车板块走势还是不错的啊，但是一会儿我们也会说到相关的数据啊，就是汽车产销连续三个月的数据并不是很好看啊，未来呢也不会太乐观，那您怎么来看这个板块未来的走势？ 这个行业呢，我其实在前期啊接触过一些汽车经销商，我也专门去了解过，做了一些调研。经销商反馈的东西呢，就是说现在的车跟以前不一样了，以前一个车型好可以好两年，现在一个车型火就火一年，所以经销商呢如果没有猜准这个车型的话，压了货可能还会砸自己手上，也就是刚才所说的这种销量的下降，就导致了消费者口味的一个变得更为挑剔啊，就是好的车那么能放量，差的车可能就不放量。一个如果好的车有，比如吉利有一款经济型车最近卖的就很好，但是呢可能假如说他别的车型卖的不好也会拖累他，我不是说他这个公司，就类似啊，所以在分析汽车的这种景气构的时候就难度比较大。但是也要注意，在汽车呢出于这个不景气的时候，实际上是有利于巨头去兼并其他的企业，所以我想一汽这次获得了巨大的一个授信，其实也代表着可能鼓励这种巨头去更好的扩张占有市场份额，有这个意思在里面。所以的话，基本面方面呢，我认为汽车股还是有可为的啊，还是有它的这种亮点的挖掘的，但是难度可能就比较大，因为车型变化太快。同时呢，整个汽车板块我看一下，从周线上看呢还没有突破下降通道，只能说还是个超跌反弹，所以对这个板块呢还是要保持一份清醒。 嗯，好， 这样。 刚才您谈到这个企业的并购啊，那么是不是也会给一些小企业一些这个反弹，或者是说飞黄腾达的某种机会？这不禁让我想到了某只股票啊，有一个著名的私募经理重仓它啊，但这个也蕴藏着很多的风险啊，给大家一些提示。我们再来看啊，您说。 嗯， 啊，重组股我认为现在不应该去考虑，因为现在的壳资源太多了，跌得太凶了。所以说前期啊下调之后呢，这个壳资源已经比较的不成为稀缺，所以我跟投行的人呢在上周末嘛专门交流过这个事儿，所以这一块应该不会作为这个投资机构的一个首选。那这样的话没有机构的认可，我觉得也很难有持续的行情一些个股。 好，近期还有一些超跌股啊，那么在这些股票当中呢，您认为有哪些可以重点关注？比如说有一些股权质押比例比较大的股票，您认为普通投资者可以碰吗？ 好的，实际上这次呢大家心中呢都还是比较少分歧的，就关于这次是反弹，因为觉得政策底之后呢还有市场底，反弹之后呢还会有再次的下探，所以的话大家买股票肯定就会买一些流动性比较好的股票。那么一些股票是这个股权质押比例高的，它一般来说流动性就不是很好，所以呢这种股票可能不会成为机构的一个首选。同时因为股权质押的话它其实是说平不掉，而不是说不想平，那所以的话这种股票反弹起来一旦出现这个平仓的盘出来，这种抛压是大的。当然这种平呢可能会采取是通过大宗交易把股权呢转移给债权人，比如说银行也好信托也好，那么他并不卖，他把这个股权放在那儿，然后呢这个实际控制权呢投票权呢还是交给原来的实际控制人，将来呢行情好的时候，比如说明年啊三季度四季度好起来，然后呢再把这个股权呢让实际控制人回购回去，但是交个利息给银行或者信托公司或者是保险公司，是这种采取方式。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你也看到这种质押或有风险的公司呢其实还是有一种这种二级市场上不确定的东西，而且是往下走的一个压力存在，所以建议还是要规避。 好，谢谢陈少杰先生的分析和提醒，谢谢您。 谢谢你，谢谢大家，我们下周再见。 好，下周再见。这里是财富大搜索，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们继续来关注资讯。今天在岸人民币收于 6.9498， 上一交易日收于 6.9401， 下跌97个基点，创2017年1月3日以来的新低。今天的国内黄金价格收于每克 276.73 元人民币。银保监会主席郭树清今天表示，中国金融风险总体可控，市场信心仍然稳定，中国将继续银行保险业市场开放，落地放宽外资限制举措。近日中国银保监会发布通知，允许保险资产管理公司设立专项产品，发挥保险资金长期稳健投资优势，参与化解上市公司股票质押流动性风险，为优质上市公司和民营企业提供长期融资支持，维护金融市场长期健康发展。商务部新闻发言人高峰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中国没有操纵汇率的结论是国际社会的共识，中国作为负责任的大国多次重申不会搞竞争性贬值，不会将人民币汇率作为工具来应对贸易争端等外部扰动。在前天国新办举办的2018年前三季度工业通信业发展情况发布会上，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辛国斌在回答今年汽车产值和销量都较为低迷的提问时表示，从目前形势来看，产销高速增长的时期可能已经过去了，低增长恐怕是未来发展的一个常态。但是他同时指出，汽车产业发展也有很多积极向好的因素。第一，行业的集中度在进一步提高，汽车行业销量排名前十家企业的销量占到总量的将近 90%。 第二，行业主营业务收入的增长要高于产销量的增速，所以整体还是比较健康的。前八个月，行业主营业务收入同比增长 8.8%。第三，新能源汽车保持了良好的发展势头，前三个季度新能源汽车的产销量分别达到 73.5 万辆和 72.1 万辆，同比增长幅度是 73% 和 81%。 今年以来受流动性宽松影响，银行定期存款利率呈上涨趋势，数据显示三个月期的存款平均利率为 1.443%，六个月期存款平均利率为 1.699%， 一年期存款平均利率为 1.986%， 三年期存款平均利率为 3.293%， 而五年期的存款平均利率为 3.284%。 三年期和五年期的存款利率已经超过了六月份的利率，达到了今年的最高水平。根据央行公布的数据，2018年三季度末，我国金融机构各项存款余额达到 181.2 万亿，同比增长 12.8%。 其中居民储蓄存款为 69.6 万亿，占全部存款的 39%， 同比增速为 8.7%， 为1979年以来的最低增速。近日，前三季度居民收入和消费出炉，哪个地方的人最能挣钱和花钱呢？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上海前三季度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48,339元，居民人均消费支出达到31,909元，均为全国最高，成为最能挣钱也最能花钱的城市。上海、北京、浙江前三季度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排名前三，北京的人均可支配收入为46,426元。随着基金三季报逐渐披露，不少首次公布季报的权益类次新基金的建仓情况也相继浮出水面。有部分次新基金的建仓较快，其权益类资产仓位已经超过60%，最高者超过90%。而就重仓股而言，白酒、医药等大消费和大金融板块相对受到青睐。最近美国股民呢，因为股市的下跌心情不太好，但是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美国的彩民掀起了一阵阵购买彩票的热潮。最近几个月，每到周二和周五的晚上，美国彩民都焦急等待着照彩彩票的开奖。因为从今年的7月24号加州11名雇员合中 5.43 亿美元以来，大约有四个月没有人能够中头奖了。美国的照彩的初始奖金为4000万美元，如果没有人中奖，每次会增加至少500万美元。照彩的奖池金额经过不断的累积，一路飙升到超过16亿美元，约合111亿人民币。根据游戏规则计算，该注彩票的中奖的概率，如果中头奖的话，为3亿260万分之1。就在美国东部时间10月24号，在经过漫长的等待之后，这股彩票热潮达到了顶点。一名来自南卡罗来纳州的彩票购买者捧得头奖，将一人独享奖金。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这一节资讯部分的内容，欢迎您继续收听财富大搜索。 上班这些年，努力如何不白费？ 辛苦一辈子，积蓄如何不贬值？ 俗话说，你不理财，财不理你。 可要是我理了财，还亏了呢。 比钱生钱更重要的是，别让钱吃钱。 2018年，财富大搜索节目全新起航，新内容，新面孔。为百姓的钱袋子寻找稳健的投资方向。 周一至周五，每晚8点到9点。 诚信是银行的立足之本。 服务是银行赢得客户的关键。 稳健是银行生存的基础。 创新是银行永续发展的动力。 支持实体经济，服务百姓民生。 北京银行业，北京人身边的银行。 好，这里是财富大搜索，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是主持人香露。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接到这样的电话啊？喂，您需要贷款吗？啊，今天呢，我们和大家就来聊聊贷款。但是，我们请到的嘉宾呢，是来自银行的专业人士。有请我们今天的嘉宾，来自民生银行北京分行个人金融部的总经理李江波。李先生，您好。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 不知道大家如果接到这样的电话，会不会马上挂掉，还是说跟别人聊几句啊？这就看当时的您有没有资金需求了哈。那今天呢，我们要和大家聊的就是从银行贷款的几种方式，而且呢，您是以个人的方式哈来进行申请。我们起了一个名字叫“个人贷款的正确打开方式”啊。那么在聊这个打开方式之前，首先得问问哈李先生，就是说这个个人向银行贷款，如果要分个类的话，都有哪些类别呀？ 大体来讲啊，个人贷款实际上大的门类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经营性的贷款，一类是消费性的贷款。所谓经营性的贷款呢，就是我们个人用于满足这个我们的经营周转需要的，比如说我们开个便利店啦，或者卖个服装啦等等这类的，这是我们经营性的贷款。另外一类呢，就是我们今天主要重点要讲的，就是消费性贷款。消费性贷款实际上它又可以往下细分，我们按照重点的这个，它有专门的贷款用途的，用途指向非常明确的，比如说购房用的，按揭贷款。比如说买车用的汽车消费贷款，当然也有些用途相对比较宽泛，然后综合性更强的综合消费贷款啊，这是我们大体消费贷款的门类。但是按照担保方式来去区分的话，也分为抵押、保证和信用这几类。比如说抵押的话，我们可以拿房子来抵押，保证的话，我们有第三人，这个法人来去做一些担保 啊， 对，然后我们更多的现在发展最快。或者说我们运用最广泛的还是一些信用类的这种消费贷款，这也是我们市场上的主流。 信用类不等于要办信用卡才能贷吧？ 对。 啊，就是你这个人只要是有信用的，在某种程度上啊，就是银行认为你是有信用的，就可以贷，是吧？ 对。 啊，好，我们刚才是开了一个玩笑。那简单的来说，就是说个人贷款分为两类吧，一类就是拿这钱去经营， 对， 做生意呗， 对，做生意。 还有一类呢，就是拿这钱去消费， 对， 去花了，是吧？那个人做生意这块和那个公司经营贷款不太一样，是吗？ 对，不太一样。因为这个一个是以企业的名义来去贷款，一个是以个人的名义来去贷款。一般来讲，个人名义贷款的话，它会这个更相对来说更小，金额更小一些。然后这我们往往现在国家比较支持的服务实体经济的小微企业贷款，主要我们经常采取以个人名义的这种形式来去操作。 好的。还有一类就是我们刚才所谈到的这种消费类，其实呢，就是消费类的话，它。因为都是买东西嘛，所以就有一些划分，是吧？比如说买房哈，就是单独的一类。而且它的这个金额也比较高一些啊。 对。 啊，还有就是其他的一些，比如说我们听说有什么装修的呀。 对。 什么留学呀，还有报个什么班啊，是吧？提升一下自己的能力哈。这他们是不是不同的类型，就是有不同的这种模式来贷款呢？ 大体的模式其实是相差不多，但是确实我们应用的场景会非常多，就像您刚才提到的，比如说装修啦，这个留学啦，这类的都有啊。 对， 但是基本的操作模式相对来说，都差大致差不多。 好，那我们给大家也数一数吧哈，比如说这个以消费贷为例哈，它都包括哪些是我只要买东西啊，它就能贷呀、还是说我买的什么东西也是有一些限制的啊，对于我购买东西的这个种类。那实际上呢，刚才您谈到了就是分为三类啊，一类呢是抵押的，一类是担保的，还有类是信用的。 对。 是不是这三类下面就决定了你能买不同的东西，或者是有些东西可买，有些东西不可买？ 其实一类是担保形式啊，担保方式，担保方式其实是这个保证我们将来如果贷款出现问题的话，我们能够对这个还款起到一个补偿的一个方式。但是我们从用途的角度来去讲啊，实际上就是我们消费用于消费的这种贷款，往往是我们这种日常购买商品或者说是一些服务相对来说金额比较大。然后我们使用频次非常广的这些场景，所以刚才所列举的包括装修啦，这个教育啦，包括这个旅游啦，这个都是我们平常用的非常多的这种场景。 那这些东西需要用房子去抵押吗？需要有人给担保才给贷吗？ 一般来讲啊，就是我们一开始也提到了，我们现在市场上最主流的还是信用的这种方式。其实从消费来说，我们往往这种信用的方式中，它主要覆盖的还是小额的这种贷款。这些小额贷款已经基本上能够满足我们大部分的这种场景。 当然也有一些我们需要金额需求比较高的，比如说这件我们所要做的这个消费，这个需要比较大的资金支持，这些情况我们单靠信用的这种方式可能满足不了需求，那就可能需要用到房产抵押这类的这种形式 啊。就比如说你要买这东西实在是 金额比较大， 太大了， 对对对，然后超出了这个我给你信用方式的这种， 您的信用余额不够是吧，赶快充值。 对，因为信用贷款来说啊，它主要取决于我们的收入水平和信用记录。 嗯， 对，你的收入水平比较这个高的高的就是高收入的这种人群，我可能会匹配相对比较高的这种额度。 嗯， 然后信用记录也一样，是一个非常关键的一个因素，就是以前你贷款的记录有没有逾期，这些会影响到你银行给你贷信用贷款的这个金额大小。 我明白了，其实就是这个信用贷款呢，是相对来说比较简单可操作的这种小额的个人贷款是吧？ 对。 但凡是要涉及到抵押了，或者是有人给你担保了，要么是你贷的钱比较多一些， 对， 要么呢就是说可能你自己的信用不够， 对对， 是吧？好，那么信用贷和这个信用卡的这个贷款是一回事吗？现在我们用信用卡消费是吧？那有些钱这个花的比较多又还不了的话，人说了你也可以分期啊。说这其实也像一种借款是吧，你分好几次还吗，是一回事吗？ 这两者我们现在经常会听到啊，就信用卡分期和消费贷款，但是两者呢确实很容易混淆，但是又很明显的这种差异。从表面来看，最表面的这种程度来看，我们一个呢就是它形式是不一样的。我们贷款它都是有一笔资金发放的一个过程。 对。 而信用卡分期呢，是我们在消费完了之后对后续的还款做一个分期的一个规划，它是没有一个资金发放的一个这么一个动作的，这是一个表面的区别。 我们先捋一捋，就是说，正常的贷款都是钱会打到我们的账上，是吧？ 对，或者说是打给你需要付的对象， 商家的账上。 对对 对, 对。 总之就是有一个钱从银行到商家账的这个过程，或到你自己账户的这么一个过程。 对， 是能见到这个资金划转的。 对对。这是一个最表面的一个区别，当然另外它的载体也是不一样的。信用卡分期的话它必须基于信用卡， 有个卡片， 对，而消费贷款我是不需要的， 就是， 我不需要你必须持有信用卡。当然这刚才说的都是表面上的一些区别，但是从客户服务体验就更深层次的这些区别来看啊，这个两者最大的区别就在于这个消费者所付出的这种成本。 因 为两者是完全不一样的。贷款我们是要需要付利息的，然后信用卡分期呢，我们是付出的是手续费。一般来讲，贷款的利息是要比信用卡的分期费的分期的这种手续费的这种支出要低很多。 哎， 所以我们经常会碰到这些场景，比如说我是这个买车也好，或者说是其他我做一些消费，我是做信用卡分期还是做消费贷款，这里边需要你权衡的就是两者成本到底哪个高哪个低。 他们有人算了一下，就是有些信用卡账单分期它的这个年化利率啊是两位数的 啊，对 对吧，就是10%+的啊。 对，一般来讲消费贷的话它一般在年化利率在6%-10%之间吧，一般是这个水准。 所以消费贷 更便宜一些。 便宜一些。 对对对。 但是呢有人问了，说如果我能够通过消费贷把那现金贷出来，然后再去还那个信用卡的账单，这不挺划算的吗？银行会让你这么操作吗？ 这个我们不主张这样来去操作。 对。 就是因为消费贷款它是有明确的这个贷款指向。 指向性的。 对，指向性的。 你 就是用于贷款的这种消费。 对。所以就是说我们即将进入这期的广告之后呢，要跟大家聊的就是，虽然说消费贷呢有一种特点，就是银行把钱划出来划到一个账上，但是好像很难说划到你的一个储蓄卡的账上，然后呢你想花多少你可以花多少，想是吧用多少用多少，那不是那样的。 不是 那样的啊，这也是一个注意的事项。但是我们在购买一个东西的时候可以掂量掂量，我先用哪种方式来付款。 对， 这里是财富大搜索，我们即将进入的是这一节的广告，在广告之后欢迎您继续收听，稍后见。 豪社区。 爸，您这唱什么呢？ 魅力社区之歌啊。咱们社区报名参加了第八届北京魅力社区评选，这是活动的主题曲。 哦， 每个社区合唱团的必学曲目啊。 第八届北京魅力社区评选，哎，那您跟我说说都怎么评啊？ 关注北京城市广播的微信公众号，详细信息啊上边都有，咨询电话85013006。 成长也许从这样一段旋律开始，经历了游子归家的喜悦，体会了家国强盛的自豪，看到了日新月异的未来。 中国人民用双手书写了国家和民族发展的壮丽史诗。 走进春风里，共谱梦之声。改革开放40周年，和北京电台一起听见经典，听见成长。 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一起了解天气，今天夜间多云转晴，偏北风四级左右，阵风六七级，最低气温八度。明天白天晴，偏北风四五级，阵风七级左右，最高气温14度。以上的气象信息来自于北京市专业气象台。 这里是北京，老百姓手中的存款正在一点一点积攒起来。 工作多年，如何获取稳定收益，规划积蓄，抵抗风险？ 股票、外汇、黄金，聆听金融专家的经营布局理念。 保险、理财、信托，选择适合您的资产配置方式。 FM 107.3 北京城市广播，周一到周五晚上8点， 这里有权威的投资专家，靠谱的理财能手， 60分钟纵观金融市场格局，体会投资理财乐趣。欢迎收听财富大搜索。 本节目由北京市银行业协会特约播出。 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财富大搜索，欢迎大家的收听。我们节目呢，为大家理性的消费、科学的消费、巧妙的消费啊，提供一些金融参考的服务。我们的嘉宾是来自民生银行北京分行个人金融部的总经理李江波。李先生您好。 你好。 嗯，今天和大家来聊一聊啊，个人贷款的正确打开方式。刚才我们重点谈到的就是这个个人的消费贷当中的这种信用贷和信用卡的分期啊，有什么不一样？大家能感受到的肯定就是这个利息支出的不一样啊。那下面我们就举几个例子哈，来为大家介绍一下这个消费贷和信用卡这个分期还款的不一样。比如说我要买一手机啊，这手机、最新款的，10000块钱一台，我现在手头缺点钱，我想用这种消费贷来完成，正确的模式是怎么来操作呀？ 正常的这种消费贷的话，我就是你首先向银行去申请一个消费贷的额度，它是一个额度，它给你的是一个额度，它并不是这一笔贷款，也实际上所谓的额度其实就是你一个提款权，你在一定的时间内，比如说3年，你可以在3年内。你就直接来去提款，往往现在这种便捷程度就非常方便了，你可以直接在手机银行上进行操作，我就直接赋予赋予你3年的一个贷款额度，然后你随时想用的时候，你就直接可以进你的手机银行来进行提款，这个提款你比如说刚才提到买一台10000块钱的一个手机，但这个钱就直接打到你自己的卡上，然后你就可以拿着这个钱来去到商家进行消费。消费完了之后，这需要特别注意的是，一定我们需要去留存相应的这个消费的凭证，比如说发票小票等等，这类的一些东西，以备将来的这个后续的这个检查。 这个发票是要再上传给银行？ 这个是根据我们银行的需要来去提供的，但是你需要去留存相应的这种证明。 每家银行的这个流程都是这样吗？ 对，基本上是大同小异，大家我们都是按照这个统一的这种监管要求来去操作的。就是对，也就是说，银行贷款，他对消费贷款，就是他对用途，他一定是有管控的，不是说你想去干什么就干什么，不是说你拿这个钱，这个去做了一个别的，我们不管了，一定是有控制的。 那如果当时是申请了10000的额度，这手机那天打折，只花了9000， 还有一些没用。 所以就是我们给的是一个额度，就是打个比方，我们给就您刚才举的这个例子是一万块钱的，但是实际上往往银行不会给这么小的额度啊，比如说十几二十万三十万这样的。比如说给了你一个十万块钱的额度，你可以买一个一万块钱的东西，那你只要付这一万块钱的这个贷款所对应的利息就行了，其他九万块钱相当于你没用， 你可以不提出来， 可以不提，可以不提出来， 但是一旦提出来了就要交利息， 对，但所以这是消费贷款特别便捷的一点，就是说我可以随借随还，啊，你比如说我用了这个钱，我可能用了两天或者一个礼拜我就还上了，你只要支付这一周所对应的这个贷款的利息就可以了。 它这个利息是按天计算的， 按天计算的。 嗯 啊，所以这是特别便捷的一点。 嗯， 但是我们可以对比一下信用卡分期。 嗯， 信用卡分期呢，就还到回到您刚才所讲的那个场景，就是我去买一台手机。 嗯 啊，我往往是先消费完之后啊，买了这笔手机，买了这个手机，然后我对这个 账单 来进行分期。 嗯， 然后。分期的话，那我这个可不是这个随借随还了。一般情况下，它是你不能提前来去归还的。 首先有手续费， 有手续费，而且这个手续费就算你，这个手续费是每期都要交的。 手续费是固定的， 对，固定的， 不是说你还了很多钱了，手续费就越来越少了， 对， 不是这样的， 对， 是吧？ 对对。 这个就是和信用卡分期的一个不同之处。 对， 那有人问了，那我为什么还要用信用卡分期啊？这个消费贷这么好？ 当然信用卡分期它也有它的优势，就是因为它更便捷。 嗯， 它特别便捷，就是说我只要有一张 信用卡， 有一张信用卡，这个所以它的这种适用场景是非常非常广泛的。而消费贷，我们必须得先要去通过一个贷款申请这么一个动作来去，来去操作。 换句话说，就是有信用卡在手，你很快就能够完成消费，马上拿到这个手机。而消费贷呢，因为它牵涉到你的信用资质的审核的问题， 对， 它有一个流程， 对， 是吧？ 对， 当然这个可能时间也不会太长。现在 对，不会太长，因为现在这种消费贷，其实消费贷来说啊，是我们所有的这种银行产品当中，这个受互联网影响或者创新技术运用最多、大数据手段运用最多的一个产品。 嗯、 所以就现在这个业务，即便是银行的这个业务啊，其实我们也与时俱进啊、 嗯、 这个效率上啦、流程上其实是非常非常快的、 嗯。 就像我们现在的这种消费贷款，它如果是我们线下操作的话，我们最快半个小时之内， 嗯， 你也都可以从申请到拿到钱，这个速度是非常快的。还有更多的，我是线上直接，你只要有个手机银行，就直接可以给你一个主动的一个授信， 嗯， 你就直接到手机银行上签约提款就可以了，非常非常便捷、 嗯。当然，我们还是要提醒大家，消费还是要量力而行啊。 啊，对对， 特别是就是有的可买可不买的时候，大家一定要三思而后买啊。当然，我们给大家介绍的这些都是一些方法啊，或者说这是术层面的一些东西啊。那么至于我们的消费理念是什么呀，我们的消费观，我们的价值观是什么，还希望大家呢能够啊找到一种更加健康的啊，更加符合自己经济条件的这种方式。刚才比较的是这个消费贷和这个信用卡的分期贷的一个差别啊。我们举了一个例子是买手机啊，那这个钱呢直接到你的储蓄卡里了。那比如说我要装修，是吧？我要交30万的装修款、 嗯， 这个钱能先到我的储蓄卡里吗？这个就未必了吧？ 对，这个这儿需要先跟大家去解释一下，整个对于贷款、 嗯， 我们就是对用途是有控制的。这个控制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手段、 嗯、 就是支付方式。刚才我们提到的买手机那个场景，实际上我们术语叫自主支付，就是我直接打给你自己，借款人自己。但是另外一种呢，就是受托支付。受托支付就是我们直接打给你的交易对手。那区别在哪儿呢？是按照金额来去划分的。 嗯， 一般来说我们用于消费贷的话，30万以下的，就是不超过30万你是可以自主支付的。然后但是你需要留存好你的所有的这种支付凭证 和 以备查。然后另外30万以上，就超过30万的，那按照我们监管的规定来说，是必须要采取受托支付的方式打给交易对手。你比如说，回到这个装修这个场景来说，你跟买了一个新房子要去装修了，跟装修公司去签了装修合同，那我们在做贷款的时候需要提供装修合同，然后银行呢根据你的合同上所提供的一些账号信息，我们直接把这笔贷款打到装修公司的账户上。 嗯 啊，这就叫受托支付。 嗯， 这笔钱是不经过你自己的个人账户的。 嗯， 换句话说，就是合同里约定的多少钱， 对， 那么银行可以相应的打过去不高于那个金额的钱。 对对对，是这样， 是吧？可以低于那个金额， 对，可以低，可以低。 嗯嗯，就是这前面呢，是你要先找到供应商、服务商，跟他签订了这个装修合同。 嗯。 然后呢，这还有一个报价的问题， 对 吧？ 对对。 那这个报价呢，一定要和你刚才我们谈的这种信用相匹配，是不是？ 对，就几方面啊，一个就跟你的这个最重要的，因为你装修嘛， 嗯、 你得跟你所做的这个它得合理， 嗯， 啊，你不能说是我要花这个、 啊、合理还是首要的。 对对，我你比如说你就一个100平米的房子，我说我要装100万，对吧、 啊？ 这个可能就偏高了。对吧？所以它有一个相对来说比较合理的一个范围、 嗯。 然后另外确实也跟个人的资信情况、你的收入水平啦、你的信用记录有一定关系。 哦，那、嗯、银行会不会也做一个评估，或者说实地来考察一下你这个房子，你到底有没有这个装修这个事儿啊？ 会有这个流程的、 嗯， 就是银行会对真实性来进行把关。 嗯，我曾经问过某一家银行，我说如果要装修的话，要贷款的话，你们是怎么批房啊？他说那我们要现场派工作人员到你施工的现场拍个照，就是没装之前要拍一下，施工的时候要拍一下。 这个应该您贷款金额比较高。 啊， 所以这个银行呢，它为了确保这个贷款用途的真实性，所以它要去做这些尽职的调查。 嗯，是这个很重要啊。 对对， 因为银行的钱也是储户的钱嘛。 对对， 嗯，所以刚才我们谈到的这一块呢，就是说，首先要判断，银行会判断，会有一个风控，是吧？ 对， 就是你的这个装修要不要贷这么多钱？ 嗯 啊，第二呢，就是你可不可以贷到你客人的征信情况， 对 啊，你的信用情况能不能贷到这么多钱啊？这是我们刚才举的几个例子哈、啊，就是怎么把钱通过消费贷的形式贷出来啊、 嗯。 那此外，刚才您也谈到，就是说，我们在购买商品或服务的这个项目上，也是有一些具体的要求的，是吧？ 嗯， 你比如说大额的这块装修，我们是可以理解的、 嗯， 什么出国旅游啊。还有什么上个学啊， 对， 这都是可以理解的， 对对对， 是不是有一些明确的选项，不是所有的消费花钱的地方都可以通过这些贷款来要钱？ 其实我们所刚才列举的那些呢，已经囊括了大部分的这种消费场景，就是大额的这种消费场景。 嗯 啊，其他其实我们可以想一想，我们生活当中的这种很多都是一些特别小的一些消费场景，而这些往往我们用不到这种贷款的这种方式。啊，但是当然，随着现在互联网的发展啊，包括我们这种消费的类型越来越广。你打个比方，在过去我们在线下到消费贷款的这种时代，就是人工审批受理的这个时代呢， 嗯， 其实我们很难想象你租房会需要贷款，对吧？因为租房，你就是我们普通个人租房，你租房并不会有多少钱。 嗯、 但是呢，这个现在我们互联网化了之后，这个我们这类的贷款其实也就应运而生了。 嗯 啊，因为它金额很小，我如果从通过线下这种方式去办理的话，它成本非常非常高。 嗯 啊，银行是很难去操作的。但是我们通过互联网来去做大数据的审批，我们中间没有人员参与的这种情况下。这个银行这个成本是银行完全能够承受的、 嗯、 所以它可以下探到我们层级更低的这些消费场景里边，哪怕就是几千块钱一两万块钱的这种租房的这种场景、 嗯、 我们也在做。 嗯，但是这里面确实也是考验银行的这个风控能力啊。 对， 确实，因为如果通过互联网来进行审批的话呢，确实能够节省很多的人力，但是同样你也不知道你在网络的另一头啊，他是人呢、啊、还是谁，是吧？他是男的、啊、还是女的，他的真实情况是什么样子，一会儿我们还会谈到啊这一块的内容、 嗯、 其实我就说对于银行的这种防风险的能力提出更高的要求了。 确实是。 嗯，那现在啊这个利率啊，包括可以贷的时间都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 利率的话，其实刚才一开始也提到了，我们商业银行的这个消费贷款一般来讲啊，这个利率都在6到10这样的一个大致的水平、 嗯嗯、 根据各个这个产品的类型会有差异、 嗯、 但是呢它普遍是要低于信用卡分期，也要低于我们的互联网平台上的这些消费金融公司的这些贷款 啊。你比如说这个房贷啊，大家呢基本上是 都是执行某个基准利率，要么上浮百分之几，要么下浮百分之几，是吧？ 对。 那比如说我要买一个手机啊，我带着10000块钱，或者说我要装修要40万啊，那么是不是每一个类别它的或者说跟金额不一样的话，它这个利率也不太一样？ 利率它取决于几方面因素，包括这实际上它反映的就是我们整个贷款的风险水平。 风险水平 这风险和收益是对等的，你风险越高，那我这个利率一定是越高的啊。所以比如说我们担保方式有差异，那我信用利率一定是有差异。抵押贷款的利率一般来讲要比信用贷款的利率要更低一些，因为它相对来说风险更低一些。然后这是担保方式上的区别。另外呢，我在各个消费场景，我在便捷度上我可能也会有差异。这因为我的这贷款特别容易的取得，对客户的体验特别好，那这种情况下银行我很有可能会采取一个相对比较高的一个价格。还有就是这个比如说我们的这个消费场景的差异，还有这个我们的信用记录的差异。信用记录差异其实就是影响特别大的。比如说我同样的两个客户，A 要比 B 他信用记录逾期次数要更多一些，那银行呢我就可能会向这个客户收取更高的这种利息。 刚才您谈的就是说如果有抵押物的话，那么这个利率就低一点。 对， 因为风险小一些。 对对对， 利率的高低和风险的高低是成正比的。 对， 是吧？就是你要是不还钱的是风险高，那么利率肯定就高。 对， 这个大家都能够理解。所以说房子的这个贷款利率在这种消费贷当中就算是偏低的， 对 吧？如果有人担保的话，那是不是这个利率那又比没人担保的 对 要低 一点？一定是这样的， 是吧？那还有就是说刚才我们谈到的这种装修这种大额的，跟您就贷10000块钱的这种比，有差别吗？ 这个金额上其实倒没有特别显著的差异，更多的还是区别于担保方式然后信用记录，还有我们那些收入的还款的这种情况。 刚才您还谈到一个问题啊，我觉得也可以拎出来说一说，就是拿钱的速度越快这利率要高，拿钱的速度慢一点或者程序复杂一些的话，是不是利率就低一点？有这样的吗？ 它会有这方面的一些差异。因为这个从客户的角度来讲体验完全不一样。所以对他来说也是做一个选择。我是选择一个更快拿到钱，我能够 救急， 能够救急的。 对， 这些那我当然这种服务它就是一种价值。这种快速的这种服务就是一种价值。 好，接下来我们再来说一个最最重要的，就是你个人的这种征信情况以及你的收入跟你能贷多少钱的关系，是吧？ 对 对，就比如说吧，您买了一套房子，我们往大的说啊，买一个200平的，张三也买了一个200平的，现在都要装修，是吧？可能你想借40万，银行都没借给你。张三呢想借60万，银行说你还能再借10万吗？有没有这种可能啊？ 有这种可能 啊。 这个就取决于一个就是我们的收入水平，可能两个人的收入水平相差非常大啊。另外一个呢就取决于我们的信用记录。也许一个人是我以前过去贷款从来没有逾期过，另外一个可能我比如说2年之内我都逾期了都10次，对吧？这个会有很比较明显的这种差异。 对，就是你要提供这种收入证明。 对对对。 是。在做这期节目之前呢，我也做了一些测试啊，我发现啊，有一些银行的 APP 啊，它就能够直接的帮你分析出额度来，说您现在能够贷出几万块钱的现金啊。我就想他怎么算出来我能贷这么多钱呢？ 其实在这是目前非常普遍的一种也是未来我们消费贷的一个大的趋势，一定是朝着这个方向去发展，就是我们利用大数据的手段来去构建这种风控模型。 大数据。 对。所以我们往往银行它能够搜集到客户的各种各样的信息，比如说银行的这些交易记录啦，您的这个比如说在银行里边是通过银行来去发工资的。我能拿到这些你的收入数据，包括你的这个以往的一些贷款或者信用卡的一些记录，所以把这些数据我们进行放到我们的风控模型里边，然后就可以自动的算出我们能够给 给你的授信额度。 如果一位听众朋友他有两张卡，有一张卡呢是工资卡， 啊， 还有一张卡呢是他老公给他打零花钱的卡，每个月就打一点零花钱。那这两张卡又分属于不同的两家银行，我想肯定 A 银行肯定不知道 B 银行的数据，是不是？ 对。 啊，你肯定不知道他的工资卡的流水是多少。 嗯。 同样，那家银行也不知道他老公每个月给了他打了多少这个零花钱，是吧？ 对对。 那么通过这两张银行卡去申请各自的消费贷，是不是金额会不一样？ 对，应该来讲它会有差异的。比如说工资其实是我们在所有判断消费贷里边我们最为倚重的一个因素。因为它是一个特别稳定长期的一个收入来源。而您刚才提到零花钱它是不稳定的。对吧？所以这。 稳定稳定。每月都打干净。 所以两个风险等级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它就直接会决定了你的授信额度大小。 好，所以这也就是给大家一个提示，如果你办了好些银行卡的话，一旦需要用到这个消费贷的话，你要选择一张正确的银行卡。 也可以这么理解， 是吧？啊，因为银行并不了解真实的你，大家都了解的是一部分你。 对， 是吧？ 嗯， 所以这也确实也考虑到了就是银行在各自控制它风险的一个范围，就是银行它了解你多少，它就给你多少钱。 嗯，对 吧？他了解的越多，他可能就能够做出更准确的评判啊。 是这样的。 好，这里是财富大搜索，欢迎大家继续收听。今天和大家聊的话题呢是个人贷款的正确打开方式。现在申请消费贷的人都是什么人呢？他们为什么申请消费贷？ 大体来讲啊，就一般我们申请消费贷的，往往都是我们的收入难以满足消费需求的。其实，我们说的再具体一点。更多的是两类人，一类呢就是我们这个工作时间不长啊，也许刚刚参加工作，然后自己是每天这个每个月的收入水平都比较低，但是其实我们的消费支出很大，所以这种情况，这个他有很多的，他有很大这种消费贷款的需求。另外呢，这个比如说像我们这样的年龄，80后这样的一个群体，就是上有老下有小啊，这个我们的生活压力非常大。比如说买房，刚买的房子，改善型房子，然后我要装修，比如说我想要这个对自己有所提升，要去上 MBA， 对吧？我要交学费，然后我想要保证我的生活品质，我每年要出国去旅游，所以我的消费的需求非常非常大，当然还有更大头的子女教育的这种支出，所以这些就是我们目前消费贷主要的客群，所以我们很明显能看到年龄群体就在25岁。到40岁这样的一个区间。 哎，正好我们的领导给我看了一份我们听众的统计报告，说今年听众更年轻了啊，这个那我想更年轻的话也可能符合你刚才所说的那个类型哈。反正我们的听众群好像在30到60岁之间的哈是偏多一些。 对， 那我举个例子，比如说大家要去进修啊，要上个什么商学院啊，考个 MBA 什么的呀，那这种学费有的时候是挺贵的，8万、10万甚至更多哈。那么消费贷现在能给到这种教育类的 可以 利息，大概利率大概是在多少？ 这个利率的就是我刚才提到的，就是它取决于我们每个人的你的收入水平、信用记录啊，包括担保方式这些。它跟用途倒并没有特别直接的这种关系。 有范围吗？ 范围其实就比如说一便宜的，我们6%甚至5%多。当然贵的话，我们能到10%甚至更高。 也是可以的。 对对。 好的啊，那也希望大家能够把钱呢都花在能够提升自己能力上面啊。其实好像在国外啊，通过贷款来交学费的也还是挺多的。 对，其实就是消费贷款实际上近几年来说啊，这个发展是非常非常快的。我看到一些数据啊，就是近几年来我们消费贷款年复合增长率20%。所以就是发展速度非常非常快。但即便如此，实际上我们对比起西方的一些发达国家，比如说像美国这样的国家，我们的消费贷这个发展其实还有非常非常大的这种空间。就比如说我们消费贷占 GDP 的比重，我们只有12%，而美国是多少？20%。 当然美国呢它也有点太过了啊，我也看到另外一个统计，就是忘了具体数字了，多少的美国人拿不出几百美元的现金来。 啊，这个在我们中国人这看来简直不可思议，是吧？所以咱们还是有空间，是吧？ 对。 但是呢，就是也要把握好这个度的问题啊，以及就是怎么来用这笔钱的问题。因为有的时候没钱还好，一旦有了钱，你比如说刚才我们说那案例啊，中了什么几个亿啊，16亿啊，最近美国有一个彩民中了16亿，这么多钱摆在面前，他就不知道怎么花了，原来不知道怎么贷，现在贷出来了，还而且打到自己的这个储蓄卡里面了，那难免有人会动歪脑筋，哎呀，现在股市这么低，我抄个底呗，是吧，我再融个资啊，我把原来赔的我都挣回来。那你看看怎么防止以消费贷的名义把钱挪作他用。 嗯，就刚才其实也提到了一些这种防控的手段啊，包括事前的，事前我要去审查你，你这个用途是不是合理， 嗯 啊，然后事中的我们在这个支付方式上，我通过一些受托支付的方式啊，然后包括你必须要留存相应的这种贷款的凭证，当然还有事后的手段，银行呢它会对所有发放的贷款进行资金流向的筛查，我要看这个钱付出去到底到了哪些地方， 嗯， 来去防范出现这些问题， 嗯 啊， 但也有一种情况，就是既然到了他的储蓄卡里面，他可以把这个钱以现金的方式取走， 嗯， 然后银行就不知道他该怎么用了。 但是这个其实我们在合同里面都是有约定的，有明确的约定， 嗯， 就是规定好你作为借款人必须承担的这种责任和义务。 是的 啊，要保证这个贷款用在消费方面，要提供相应的这种证据。 嗯， 如果发现了这个违规使用贷款，就贷款挪用的这种情形，银行是完全，可以去收回贷款，提前收回贷款， 嗯， 或者采取一些其他的这种惩罚性的这种措施。 嗯，好，我想说的是，借的钱永远是要还的， 对， 是吧？ 一定是量力而为。 是，那么我看到一个真实的故事啊，就有一个人，他有一个朋友，他因为原来用了杠杆，用了融资啊，去炒股，赔了很多钱。赔了很多钱，然后呢，这次股市下跌啊，股市下跌呢，他好又有笔意外之财啊，然后呢，满以为他会说，哎呀，以后我再也不会炒股了，结果没想到，走，哥抄个底去，把我原来赔的钱再挣回来。哎呀，我看到这样的故事，我就隐隐的为他未来担心啊，为他家庭担心，所以说。我们刚才说的这么多啊，是消费贷正确的打开方式，钱还是要用在正道上， 对， 是吧？还是要合理的来规划我们的财务。谢谢，谢谢我们今天的嘉宾，来自民生银行北京分行个人金融部的总经理李江波先生做客我们的财富大搜索节目，也感谢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谢谢您， 谢谢大家。 好，接下来是旅行号1073的重播版，朋友们，明天再见。 天空不是天晴就会有彩虹，所以你一脸无辜不代表你懵懂，不是所有感情都会有始有终，孤独尽头不一定惶恐，可生命总免不了最初的一阵痛。